在夜里呼唤你，准月的彩云游也知道我的心，默默地为我送温馨。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你，天上的星星有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。千山万水怎么能隔阻我对你的爱？月亮下早已过去，愿春色铺满你的 北京时间19:00。